平安北京，人人共建，北京平安，人人共享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， 集四面八方笑料，装幽默快乐偏方， DJ 倾情出演，笑话打包，笑声不断。这里是幽默集装箱精华版，我是刘笑， 我是张帆。 演出开始了。 幽默集装箱， 快乐大家常。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笑， 我是张帆， 欢迎收听幽默集装箱精华版。 单位小鹏啊，平常就是一个大大咧咧、马马虎虎的人，所以小鹏媳妇儿经常是凡事都得提醒小鹏。这前天啊，小鹏下班刚一进家门，他就发现客厅的桌子上放了一张崭新的100块钱的钞票。平常这小鹏的钱都是交给老婆的，然后啊，老婆再发给他，一月就那么俩零花钱。突然他发现这桌子上100块钱，小鹏激动的哭的心都有了。他心里正琢磨呢，莫非是媳妇儿今天发慈悲了，给100块钱当零花钱用？于是他非常高兴的走到了客厅的桌子旁，伸手就把100块钱拿起来。可是他刚把100块钱拿起来，就发现这钱底下压着一张白纸条。打开纸条一看，上面是这么写的：“ 小鹏，今天是我妈生日，你得在家等我，我们一块儿去给咱妈祝寿。注意啊，桌上放的100块钱不是给你的，那是为了引起你注意的。”看完之后把钱放回原处，记住了啊。 嘘，严肃点，这里是幽默集装箱。 话说啊，小学体检的时候，小玲玲排第一个。这体检大夫呢，给了小玲玲专门测听力用的2个耳塞，然后就嘱咐道：“ 这位同学，等一会儿啊，我说什么你听到了就重复一遍，明白了吗？” 听了这话，小玲玲特别乖的点了点头，然后就按要求走出了几米远的地方，然后回头冲着这位女医生。以下就是这位女医生和小玲玲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里的对话：“ 把耳塞戴上。”“ 把耳塞戴上。” 不是，我说你现在把耳塞戴上，听见了没有？ 不是，我说你现在把耳塞戴上，听见了吗？行了吗，大夫？ 有这么一天啊，胡同口的一家失火了，这爸爸妈妈都逃出来了，屋里头就剩下一儿子还在里头呢。妈妈非常紧张，冲着儿子大声喊道：“ 儿子，你干嘛呢？屋子着火了，你还不赶紧给我出来！” 此时只听到儿子在里面大声回答道：“ 妈，我在穿袜子。”“哎，你这倒霉孩子，都着火了，你还穿什么袜子呀？” 问完这句话之后啊，里边没声了。又过了5分钟，儿子还没出来，妈妈更急了，她冲着里边提高了嗓门，大声喊道：“ 儿子，着火了，你知道不知道啊？还不赶紧给我出来，你在屋里干嘛呢？” 此时屋子里又传来了儿子的声音：“ 妈，我正脱袜子呢。”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这天夜里啊，一对情侣正在街上漫步，男的一时高兴就开始对这女孩子大发感慨：“ 亲爱的，我啊以后一定要带你周游列国，哎，我带你环游世界，你想去哪儿咱就去哪儿，咱走得越好。” 这女的一听特兴奋，冲着男朋友就开始撒娇了：“ 太棒了，亲爱的，那远地儿咱先别去了，咱先逛逛西单怎么样？” 听到女的的话，男的突然脸一沉，回答道：“ 这都几点了？我跟你说啊，不许给他梯子就爬，你别太过分了。” 这天晚上，在镇上的一家酒馆里，一位男士突然对一位女士说道：“ 小姐，我能坐到您身边来吗？” 这位小姐回头一看，本来想让这位男士坐下，可是她闻到了这个男士身上散发出来的一股怪味，于是她皱了皱眉头回答道：“ 不行，先生，您难道没闻到您身上的臭味吗？”“ 我身上的味儿吗？这难免，我是在马戏团负责给大象灌肠的工人，灌肠您懂吗？” 听到男士的话，这个小姐继续皱了皱眉头：“ 在马戏团给大象灌肠，这算是什么工作呢？像您这样一位先生，您难道不会换一个工作吗？” 听到女士的话，这位男士非常不高兴地回答道：“ 那恐怕不太好吧，我怎么能随便转行呢？毕竟我现在是在娱乐圈工作。” 正在欢呼这首乡情，眼泪已涌在笑容里，情是欢乐送到你眼前，落幕是孤独留给自己，是多少磨练和多少眼泪才能够站在这里，失败的痛苦，成功的鼓励，有谁知道这是多少岁月的累积，小丑小丑，是他的心酸化作喜悦呈现给你。小丑是他的心酸化作喜悦呈现。 乔装改扮， 故事别开生面， 生旦净末大变脸， 人物活灵活现。 请听幽默集装箱精华版。 话说在很久以前啊，有一艘大船在海上触礁了，船马上就要沉了，乘客们呼天抢地，乱成一片。但是这其中一位乘客却开始大口大口的在餐厅吃起饼干来了，一点都显不出着急的样子。这船上的船长看到这副情景，赶紧过去制止。 嘿，你这个混蛋，都到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思吃饼干？ 这位乘客一边吃饼干一边彬彬有礼的回答道。您可能不太了解我的情况，船长先生，我有胃病，医生再三嘱咐我不能随随便便空腹喝水。话说这天有俩抽象派画家在一块聊天。 那天你说说看，人世间最大的痛苦是什么？ 照我看吧，人世间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我呕心沥血画了一幅画，可是在开画展的时候，画廊的老板竟然把画挂反了。 这天在公园的湖边上，一小伙子拼着命把一个留着长头发的醉汉从冰冷的湖水里救了起来，围观的群众报以热烈的掌声。可是这小伙子爬上岸之后，冲着岸上鼓掌的人大声喊道， 刚才是谁，刚才是谁在胡说八道，谁说掉到水里的是个漂亮姑娘，谁说的？ 有这么一天呀，一个小学三年级的语文课上，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个棉被的被字，然后呢就问坐在第一排的小亮亮。 小亮亮同学，你说老师写的这是什么字啊，你认识吗？ 我不认识。 那小亮亮同学，你家里有床吗？ 有。 那床上有什么呢？ 席子。 席子上边呢？ 毡子。 那毡子上边呢？ 褥子。 那你再想想看，褥子上边是什么呢？ 褥单子。 那褥单子上边是什么呢？ 褥单子上头是我。 问到这儿，这老师终于觉得有点希望，于是他大声继续问道， 好，那你上边是什么呢？ 天花板。 这孩子，那你被子呢？ 我被子在地上呢。 DJ 乔装改扮， 故事别开生面， 生旦净末大变脸， 人物活灵活现。 请听幽默集装箱精华版。 话说这天，威廉和他女友约会的时候，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只刻有女友名字的金戒指，向女友求婚了。 嫁给我吧，亲爱的。 女友回答道， 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才好，其实我更爱另外一个人。 啊，什么？那个人他到底是谁？ 这个嘛，我不能告诉你。 不行，你必须得说。 不，我不能说。你要是知道了他的名字，你肯定会去找他打架的，对吗？ 听了女友的话，威廉先生摇了摇头，非常大度地说道， 不不不，你想哪儿去了？实话跟你说，这个戒指上我已经刻了你的名字，我留着也没用，所以我必须得知道你更喜欢的那个人他到底是谁。我想我能把这只戒指卖给他。 话说约翰先生非常喜欢打高尔夫球，而且他一般都要带上自己的爱犬一块儿到高尔夫球上去练球去。这一天啊，约翰先生一杆就把球打进了洞里，他的小狗呢围着他兴奋地转了好几圈。他的同伴看到这一幕感到非常惊奇，就问他， 你的这条小狗可真聪明，你打了好球它还知道庆祝一下，那你要是球没打好，小狗会有什么反应呢？ 约翰先生回答道， 要是我没打好，我的小狗就会在我的眼前飞起来。 是吗？它还会飞？那它能飞多高？能飞多远呢？ 这个嘛，脚上使多大劲儿，要看我当时的心情了。 在一堂小学生物课上，老师讲完课之后提问一个同学， 小丽啊，你说说为什么这个长颈鹿啊它脖子会这么长的？ 小丽同学站起来回答道， 报告老师，因为长颈鹿的头离长颈鹿的身子太远了。 而这天放学路上，两个中学生在一块聊天。 我告诉你江儿，如果咱们的校长不收回今天早上他对我说过的那些话，我就退学。 那校长今天早上都跟你说了些什么呀？ 他让我退学。 话说这天在吃过晚饭之后，两位女士坐在一块聊天。 每次我参加宴会的时候，我都会让我丈夫老老实实的坐在我的身边。 我可跟你正好相反，每次跟我丈夫出门的时候，我都会让我丈夫坐在两个美女中间。 为什么你会这么做呢？你对他就这么放心吗？ 那倒不是，因为在外面，只有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丈夫那两个斗鸡眼才会好看一点。 说这天一大清早啊，一个人带了很多礼物来到了首饰店老板的家啊。一进屋呢，他就对老板千恩万谢。 请收下吧，老板先生，这是我们全家给您的一点小意思。 听到了这样的话，这首饰店的老板觉得有点纳闷，因为他几乎不认识这个人。 先生，我想我们好像并不认识，您为什么要送给我这么多礼物呢？ 这个送礼的人回答道， 您务必得收下这些东西，先生，您已经帮了我们家一个大忙了。这件事儿说起来有点蹊跷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，是您出面救了我小女儿一条命。 什么？我救了您小女儿一条命？这话怎么讲？ 是这样的，先生，前两天我女儿她想不开，吞下了一枚金戒指，是在你们店里买的，可您猜怎么着？她没死。 临近的夏天。 刘校张帆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 假面奔向梦幻的疆界，南瓜马车的午夜，换上通黄的玻璃鞋，让我享受这感觉。我是孤傲的蔷薇，让我品尝这滋味，纷乱世间的不了解。昨天太近，明天太远，默默聆听那黑夜。晚风吻尽荷花叶，任我醉倒在池边。的你清楚看见我的美，月光晒干眼泪，那一个人将我的手紧握，抱紧我，吻我，哦爱，别走。自己的疲倦，表达自己的狼狈，放纵自己的狂野，找寻自己的明天。向你要求的誓言，就算是你的谎言，我需要爱的慰藉，就算那爱如潮水。昨天太近，明天太远，默默聆听那黑夜。晚风吻尽荷花叶，任我醉倒在池边。等你清楚看见我的美，月光晒干眼泪，那一个人 不尽，匆匆的繁华，曾经想拥抱的彩虹，盛开的花朵，那纯真的笑容，突然有风吹过，那一转眼只剩我。我不懂人世间的那些愁，他为什么要缠着我？到底这会是谁的错？还是我不放手？哦，人世间的那些愁，这世界给我的诱惑，这是不是要告诉我，潮起终究潮落，总要有人来陪我，饮下苦果后再尝一点美梦，要等你先开口，那冬天才会走。有些人经过我身旁，住在我脑中，在我心里转动，有些人变成相片，堆在角落灰尘，像雪一般冰冻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仪启动，目前注意力100%，安全指数100%。 亲爱的，我正开着车呢。 视线不稳定，注意力50%，安全指数50%。视线已离开路面，注意力0，安全指数0。危险，危险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，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。 讲文明树新风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